六点活力派2021全新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你好，我是思萌，一名音乐 DJ， 也是一名职业教练。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6点到7点，每天都在。OK， 我们开场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麦田守望者在1997年发行的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啊，叫做《风景》，这也是当时他们受了英式和后朋风格的影响的这样的一个来自北京的摇滚乐团啊，带着这种非常浓郁的英式腔调，而且有张亚东的制作，所以让这张专辑当中融入了明显的这种流行的风格了。OK， 我们继续来听吧，在直播的活力派当中还有更多的好歌，期待你来发现。你好，我是思萌。 微笑的是你。将我吸引，像梦境，像电影，在这里，在这里。你带过飞行，对抗地心引力，爱透过身心。相比阳光变蜂蜜，像梦境，像电影，在这里，在这里。是爱你，我飘向爱情，

去未来未来，大不了转身而去要绝尘，不需要攻略，只要跨越，怪不得喜欢往绝处 是来自当年方文山和周杰伦共同为运营商所写的广告曲啊，包括当时的 SHE 啊，还有潘玮柏，那个时候在广告当中的 MV 包括视频方面的拍摄都有参与。然后当时好多反正高中生嘛，包括一些中学的同学们，都会以可能手机的彩铃是这首歌吧为荣。然后呢，在最近的时候，周杰伦也是在这个社交媒体平台上发了他的一些新歌的24秒的前奏，引来了广泛的关注，包括哔哩哔哩，还有各种的这种大咖或者音乐博主也开始在续写新歌改编了。我们期待一下，在今年的下半年的为数不多的时间当中，看看周杰伦的这样一首新歌以及新专辑会有哪些新的变化。 The seven seas. Is there a bit of a wisdom that you may want to pass on to me? I'm searching all the earth for the treasures I can find. If you can take a minute, would you mind? When the waves are crashing and the sea is scattered round, our hope is in the gallows and it seems no peace is found. We'll pull our strength together and we'll fight to sail on. All the while, join and sing this song. Whoa.You're so

看今日好少年，我家住在云河边，幸福挤满朋友圈，新故事新花间，长醉盈盈一水间，我家住在云河边，一湾碧水到江南，起航在扬帆，且看今日好少年。 我家住在运河边。 首创奥特莱斯，北京万科半岛广场，七月天街逛街购物品美食，享受亲子时光，请到房山长阳商圈。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村上春树的跑步歌单，维密超模的走秀音乐，居家健身的热门单曲，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直播。 Yeah, your world's away. I'm moving on, moving on. Then I hear you say, hold on, hold on. We're losing light, losing light. Yeah, we're fading fast. We had a fire, need a spark. Oh, I'll never last. Just look at me, look at me. I've been burning for you so long, so long. I should walk.

几首古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牵牛场牛羊庄，丰收的庄稼山金坡，我的手鼓纵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大街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跨江河，歌声融进泉水里，流得家乡遍地歌，我的手鼓纵情唱，唱不尽美好的 长城内外， 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 舞动冰雪节拍。 九月十八日起到明年三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六点到七点，六点活力派，每天都在。 就放手往前走，不要顾虑这么多，我们是男生妈妈为你加加油。 看看我就在这里， 樱花盛开的季节， 不应该再有谁紧闭着双眼， 牵着手我们一起， 给我一个拥抱，迎向天空的蓝， 挥别了过去，学会去爱，手惦记你笑容， 勇敢面对的未来，相信这爱守候在我身边，幸福也点亮了起来。在我心中的太阳，追逐我们梦想的希望，万丈光芒，全心全意因你存在，相信给了我力量，温暖我们心中的太阳。 最美的是我们学会信仰成长。 心中的太阳， 在我心里 最美的事我们学会了，在我心中的太阳追逐我们梦想的希望，万丈光芒全心全意因你存在，相信给了我力量温暖我们心中的太阳， 在我心里 最美的事我们学会信仰成长， 谁在乎？ 就算就算工作， 也算是体验过一遍。 谁离开？谁陪在？ 闷了几个世纪，你该不该醒一醒，换个样子活过来。接下来你住在学到三，把眼睛张开，不用排演更精彩。 Come on come on， 把昨天都抛开，不用理由也能够觉得嗨，天天都快乐敞开。 Come on come on， 大声地唱出来，每个每秒都有感觉的爱，我就要快乐敞开。唱出来，每分每秒都有感觉的爱，我就要快乐敞开。 Ooh, ooh, ooh, ooh.